劫，我哋娑婆世界一劫，极乐世界就一早日有一劫。所以呢个劫咩就最难讲嘅。其实呢个劫咩，唔论佢长劫短劫，你呢个劫碰咗，你就悟到。如果见有长短嘅劫咧，你就不能悟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咧，系冇时间性，唔可以讲呢个劫嘅。佛过以此嘅呢个劫啊，唔可以讲。即系劫嘅时候咧，你话长我话短咧，你话昨夜咁好长啊，好耐都冇瞓得觉啊，我话昨夜好快脆就瞓咗，过咗一夜。所以呢个时间嘅长短咧，系唯心所造噶嘛。那古人讲，山中放七日，晒上嚟几千年。山上啊，佢都系喊佢嗰个同参道友啊，只不过七日，翻到嚟啲时候咧，佢啲耳蛋都烂晒啦，哦，都已经几千年噶啦。山中放七日，晒上几千年啊嘛。正法大中才一点焰炮，南面炮派得八千年。正法大中动一个念头，我哋南面炮派得八千年啊。天真菩萨抛到呢个套利爆质陀天，丁乃弥勒菩萨三拜再落嚟已经系三年。所以呢个时间系冇定噶嘛，啊，所以只有咧时间无定咧，从现而生啊。所以呢个劫咧就最难讲，因此世尊话不可思不可思，劫以前地藏菩萨曾经有一世啊。做一个大长者，身为大长者，这个子就是转称之前。大富长者，地藏菩萨曾经有一世做这个大富长者，子就是转称。好像我们中国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文仲子、孙子、咩子，这个转称之前。中意大长者、大富长者，嗰阵时有佛咧就出世，时世有佛，何事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，佛就好多。佛咧个个都相同，但系名字又唔同。如果冇名，个个都一样。那系大殿三尊佛啦，冇得分开嘅。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就是一样，啊，点样分呢？阿弥陀佛咧，眨个莲花，呢个就阿弥陀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咧，眨粒摩尼珠，呢个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一支琉璃光而来咧，眨个宝塔，呢个就药师佛。除咗呢个宝塔个摩尼珠咁嘅莲花，三个佛一样，佛佛就道同啊，自古以来都系咁样讲啊。佛的功德又相同，佛的道又相同，佛的相好又相同，某样不同的，佛佛的道同。但是名字就不同了，按这个名，名就是假名，名不是真名，名就是假名。所以这位佛的名字，叫做四肢分身，背足万行而来。四肢分身就讲譬如，四肢除非唔粉，四肢一粉啊，所有泥尘都甩晒嘅。四肢除非不粉，四肢一粉咧好快，前进就快，后悔又快，呢、这个就分身。所以呢个四肢分身咧，就譬如一个定嚟嘅，入咗呢个定，能够剔除。微晒将定，将定之尘，定呢入定的时候迅速，出定也是迅速。如果入咗呢个定呢，你就能够具足万行，具足万行，万行具足。呢、这个入呢个四肢分身定，万行具足成等正觉，所以证明啊，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啦。时长者之。见佛上好，当时这个大富长者子 见到佛的相好，哦，佛有三十二相，又有八十种好，顶上有欲界相，尾间有百行相，啊，法有有善相，啊，面而满热相，舌有广长相，空呢，空前万字相，手长过十相，指磨禁色相，足蓋有潛伏聯相，手指潛常相，手間網盲相，哦，一共有三十二個相，而來有八十種個好，他名就睇眼所無嘅，所以你個長者只見到佛個相好啊，就生一個生一個仰慕心，啊，話佛個相好啊，唔係簡單啦、啊，潛伏莊嚴啊！一百个福就成一个相，一千个福就成十个相，三十二相啊，三千二百福庄严三十二相，所以千福来庄严一个相。咧佛呢个白喉相啊，遍见五水微，所有法心苦行成佛入涅槃，说法统统在呢个白喉相讲嗰啲现出嚟。妙法莲花经，如来从白毫放光，照东方一万八千国土，上接阿迦尼迦牵，下接阿鼻地狱都照到嘅。所以呢个咧就摸一个相就前福庄严个相好嘛。咁前福庄严相好啦，人民被佛呢个正一知嚟仰慕佛嘅相好，仰慕希望自己得佛嘅相好。因问地佛作何行愿，世尊你这个佛的相好啊，受何中的行呢，得何中的愿呢，而得此三十二相相好庄严呢，时至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，高长者之讲这个大富长者，欲证此身当遂九演道天，一切受苦众生，你想得佛的相好啊？可以，你有长久长久的时间啊，要尽咗长远的时间，长久的时间，一切受苦的众生咧，你要度佢个苦，度苦就得乐果，度苦就得呢个好人，即系你有。九烟来道贴一切受苦的众生，众生的苦嘛，你能够到受苦的众生离苦得乐的，你不久你就成佛，你就得到原来那个相好的庄严，即是当作九烟，你还是九烟、哦、你不要喊快、哦、要发长烟的时间道贴一切受苦的众生，闻是知你时长者之人发言言，这个长者之即时在佛面前呢就发这个言，人发言言，我今趁未来差不可解决，趁着这个时间有几长，我就趁着这个时间啊，趁这个时间呢，趁这个时间要趁控着这个时间，有时间我都还做，做到冇事我都唔做。这个愿力嘅大啊，振咗呢个时间性。有时我见到有时间我都还做，只把呢个时间控咗冇咯，冇咗时间，那么我就振，就振未来债，不可解劫嘛。振咗呢个时间嘅性，时间有振呢，时间振。共劫以前你就见到佛了，你咪得呢个相好庄严咯。一个系时间都还有咯，啊，时间未曾尽，还系呢个还系时间有咧。见到有时间，你未可以成佛。时间一空，不见有时间可得，嗰阵时咧，共劫以前你就成等正觉。所以未任亡以前咧，冇圣任以前，你就可以成佛；未任亡以后，有咗圣任以后，你 你就是一个凡夫，所以未任亡以前嘛，不要未任亡以后嘛，啊，空劫以前嘛，不要有劫以后嘛，有劫以后啊，落咗呢个有为法，啊，有咗呢个劫，啊，劫续以仲有咗劫，见有时劫可得，古人误导啊，冇时间性啊，见有时间你就误导嘛，所以佢就发现我今阵未来债不妥劫。我有震了这个时间，有劫我都要震的，就做到没时间了，那时候我就圆满了，这个圆是圆成的，我今震未来再不可解劫，未是罪苦众生，有时间就有众生，有众生就有罪苦，众生有什么罪？作罪受苦，罪因苦果，六道众生都有罪苦，天呢天有五岁上现苦，天又有苦啊！阿修罗咧有斗争之苦，人呢有生老病死苦，畜生咧宰割负重嘅苦，系咪？饿鬼咧无饮无食嘅苦，地狱咧斗散剑士血藏红锤嗰个苦，所以六道众生咧都系造罪又受苦。造罪来受苦，今天我有道众生的罪苦，道到呢时间空，众生的罪苦又空，时间有，众生的罪苦又有，有时就有苦，苦空时就忘，时忘这个苦就空，那时候怎能够道众生，道到众生的罪苦空，时间又空呢？时间又空，众生的罪苦空，广切方便呢？这个长者之耶，真系东佛法，随放随便啊，放一放法，随放随便啊，真令解脱嘛，到众生的随放随便呢，对病就落药嘛，一到就病除啊，咪随放随便，对机就释法嘛。文法咧就悟道，呢个咪随放随便啦，系咪啊？邪来咪正道啦，恶来咧就善道啦，埋来就悟道啦，贪嗔痴来就界定未嚟道，呢个就随放随便嘛。烦恼嚟啊菩提道，烦恼用个菩提道嘅，三智就用个涅槃嚟道嘅。众生就用智佛来度，智佛就度众生，众生呢就智佛，众生度众生就成佛，佛度众生嘛，所以众生就智佛度，这个就广切方便，真令解脱，我能够令佢得到解脱，只要我随放随便，真令解脱啊，咁样我就真未来斋，到咗时间空，罪苦众生又空。我哋用呢个方便镇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六道众生啊，离咗罪苦哦，时间就空啦。嗰阵时啊，我呢、这个长者子啊，就长得字啊，嗰阵时我又成佛，嗱方成佛道。假如你见一个罪苦众生啊，你都未成佛。不见有罪苦众生，嗰阵时你成佛；见有呢个时间可得，你咪成佛。时间尽咗啦，你就成佛。所以佢发呢个愿系以你嚟发愿嘛。成佛咧哪里还有时间咧？冇嘛。成佛咧哪里还有见有罪苦众生咧？见有罪苦众生点可以成佛咧？系咪啊？罪苦众生空到尽啦，嗰阵时咪放成佛到。以是以悲佛前立此大愿，以你嚟发愿立呢个大愿，以今百千万亿罗由他不可思劫上为菩萨。殊不知地这个长者之发咗愿之后咯，哇！这个时间啊，还有还有有咗时间啦，对，见有罪苦众生，见有罪苦众生到咗啦，到咗一磅又一磅，到咗一磅又一磅，哇！这个。罪苦无穷无尽，所以咧经过 经过罗由他劫，把命度罪苦众生，罪苦无穷。因此耶，佢就未成佛道，尚未菩萨，菩萨就度罪苦众生。度罪苦众生，度到无穷无尽咯，咁啊尚且都还要做菩萨，系嘛？好似啲医生派个招牌嚟医病人咁样。啊，今日又有病，明日病，哦，今日行医行到99啊，都还有病人。相反就冇病人咧，佢可以受当嘛。但系日日都有病人，我咪做医生咯，系咪啊？地藏菩萨日日都见到有罪夫众生咪欲度，我咪做菩萨咯。啊，相成佛咧慢一步咯，相未菩萨，由于过去不可思议，阿僧祇劫。时世有佛，后国化定自在王而来。他地藏菩萨唔系一个佛前发言，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言，凡是发言唔系对一个佛发言。阿弥又释迦牟尼佛当然都知道地藏菩萨过去的事迹，随便呢讲咗一个再讲一个，又以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阿僧祇都无恙数未，啊无恙数嗰个时劫，不可思议，唔可以用嗰个大陆意识嚟视为嘅几多个阿僧祇劫。不可以，唔可以用前色巧意破消我生奇劫，即过去嘅不可思我生奇劫。但系过去嘅事情咧，佛就知道，佛有三德嘅智慧嘛，所以智慧指过去晒无碍，过去晒嗰面虽然间系长远，不能碍佛嘅智慧，佛嘅智慧知道，所以佛咧就知道过去不可思我生奇劫。时世有佛，何国化定自在王而来啊！当时有佛出世，就名国化定自在王。自在王就属于位嘛，国化定咧就属于定啊。定从何取啊？定就不离心啊，心就由于化嘛。我哋观心咧就得定啊，你唔观心就不能入定。所以严考咧讲咧。观自己的心咧，就有个观自在嘛。心咧由八块叶，由而莲花，一块一块叶就一个佛嘛。八个佛就向着呢个观音菩萨，呢、这个就名为觉，觉心化而入定嘛。今日咧经咧又讲，烦恼心中有佛而来，结驾扶助，严严不动。你能够观这个烦恼的心中呢，是有佛而来，结家扶助，严严不定，不是观哪个心，观我的烦恼心，烦恼属于心，你烦恼没无碍吗？观烦恼心中有佛而来，结家扶助，严严不定，所以他这个觉化啫，觉什么？觉烦恼心中有一个莲花，花上你有一个佛，佛咧咁样，啲结教辅助严严不动，呢、这个就各自各化定，从各心化而入定啊。自在王咧得大智慧嘛，以一切法得大自在，相我为法王，以法自在。呢、这个自在王咧就讲慧嘛。定位而立名，国化定就定，自在王就属于位嘛。悲佛寿命400,000,000,000，阿僧祇劫。咁呢个佛成咗佛咧，就必定自世。自世个个佛都唔同嘅，但呢位佛咧自世时间长嘅，400,000,000,000阿僧祇劫，说法嘛，长寿说法。但是自杀亦有阵呢，啊，而来灭道之后呢，正法就几多年，正法就几多年，啊，正法呢跟正法就不同，正法即是顺理行果， 有信有理，教你行果，这个就名为正德。教你行而不正果，这个就名为正德。这个有教你但没行呢，没果，这个变成末法。正德就教你行果的句子，正德教你行而无果嘛。末法呢，有教有理，现在都有教你，但没人修行，没人正果，这个就末法嘛，是不是？现在来讲这个正法，正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，婆罗门就称为正行，正修梵行，智生梵天，这个婆罗门教。婆罗门一个姓，一个宗族来的，印度的。有一个婆罗门女，宿福甚巧，中人爱敬。这个婆罗门女啊，她有来历嘛，宿就是宿晒，宿晒个福的心而且巧，佢有布施嘅福，布施嘅福佢还有持戒嘅福，持戒福还有禅定嘅福，三福具足，所以其福地甚且巧，众所印敬，因为佢有福啊，人人都印样嚟恭敬嘅，印即系印样，羡慕佢啊，真系有福啦，啊又有戒福，又有定福。又有这个布施的福，平常的人有布施福，好少有持戒福，持戒就尊卑嘛，好少有禅定的福，禅定的福的就得禅定嘛，所以三福具足，既甚且巧，人所印敬，个个都印样来恭敬，行至作恶，至天未悟，这位婆罗门女，行又未移，不行而风，智有位而立而从，坐有位而坐而中，卧有位而卧而恭，啊行至坐卧，这就定中有位有而。因此至天都未悟啊，这个婆罗门女啊，护法神又护佢，护戒神又护佢，乃至至天呢都有拥护佢，未即系未护佢嘛。其母身邪，但佢出世啲时候，佢丧尽嗰个母亲呢，丧尽母亲啦，相信嗰个邪见外道，外道有95种嘛，95种系邪见啊，自见不正嘅，任佢受几度呼喊，佢都不能悟到，所以呢个正见好重要，自见唔正啊，劳而无功。啊！任佢受几多中呼行，佢都冇办法悟到正果嘅，所以名为邪见啊！邪见外道嘛！啊！佢啲母亲呢，先入为止，佢唔系相信佛教，一开始就相信嗰度邪见外道啊！外道啊！相信啦，邪见常兴三宝啊，邪咧，你必执正，三宝系正噶嘛。邪呢执见呢个正啊，即系常兴见，兴即系兴见呀。起咗个邪见呢，兴见三宝，太三宝唔起，见到佛唔会恭敬。佢兴见呢个佛宝嘛，见呢个敬咧又唔会重，亦唔会听，亦唔会闻。兴见呢个法宝嘛，见到个僧人咧亦唔会供养，亦唔会礼拜啊。兴见呢个僧宝嘛。常常即时时刻刻兴见，兴见啫，开唔起佛法更三宝嘛。时时圣女广切方便，现有其母令生正见咧。当时呢个圣女见到自己个母亲邪见，兴见三宝做罪啊，想办法嚟挽救啊。这个圣女啊，就广切方便，随方随便呢，用这个善巧方便呢，献有其目，又献又有人呢，啊，新三宝哦，有咩功德嚟有人嘅？献佢咧，啊，舍邪嚟避正呢，即系献有其目，令生正见，想呢个恶母啊，舍邪避正啊。舍呢个邪见，生呢个正知正见咧， 在灵山精进，以此女母都未曾参孙啦。呢、这个母嗰、那个母亲呢，啊，嗰、那个女嚟劝，啊，讲得对，佢就信啦，信一半，一半唔相信。啊，有杂皮嘛，有杂皮啲时候，你讲啲时候我相信，啊，但我有一半唔相信，唔系全信啊，信一半，一半唔信啊，都未曾参孙。啊，人命无常，啊，当然你全信啊，就不知咧未前三孙呢，哦，就命中不够命中，文臣多在无间地狱间，佢啲母亲啊，问就灵魂，神就识神，灵魂识神呢就造罪嘅，所以堕地狱咧就话你个灵魂就识神咗，唔系呢个神态入地狱嘅，神态个工具嚟嘅，系由呢个灵魂识神。晒嗰个神态啊，嚟俾胖三宝啊，放低呢个神态啊，就喺个工具，唔系佢造罪，造罪还呢个灵魂识神，灵魂识神造罪啦，所以灵魂识神就受苦，多在无间地狱受无间嘅苦，呢、这个唔系阿鼻地狱，受苦都受无间，就称为无间地狱，啊苦啊都啊受苦无间，你叫多在无间地狱。是婆罗门女，自母在世，不信因果，戒当除业，必当恶趣。这个婆罗门女好聪明，佢啲从自己嘅聪明之中咧，知道个母亲在世啊，邪见啊，不信善恶因果，不信圣人嘅因果，不信嗰、那个系咪？这个人一切晒出世间嘅因果嘛，世间嘅因果讲善恶嘛，啊世间善恶因果唔相信，出世间善恶咧讲圣言啊，三言十圣出世嘅因果佢唔相信，譬如我哋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呢个系出世嘅因果嘛，世间因果就讲行善啊，行善作恶就世间因果嘛，念佛生净都系出世因果。而是晒出晒间印哥佢都唔相信，大当随业必当恶罪啊！不信印哥呢个邪见，邪见嗰个罪就再大，一切业唔及邪见。邪见呢，不但自己害自己啊，亦可以教人害咗人，人人跟佢学嘅，个个都受害。邪见啊，一盲印中盲，上牵入可行啊！所以邪见的罪一再大，破戒自己个人的事一堕落，啊邪见就误人无数，所以戒当除邪见那个业，必定堕这个恶罪，地狱饿鬼畜生这个恶罪。虽卖家宅，讲求香花，及至工具，以善佛克至大庆供养。这个婆罗门女他们知道母亲这个邪见，邪见就堕落恶趣，堕落恶趣怎样来救呢？啊，这样碎卖家宅，卖家宅将母亲那个财产，啊，将母亲那个家宅的财产卖出去，将他那些钱呢来赎罪，讲求向法，卖出了家宅这个财产呢啊，到处讲求呢个香，买呢个名香花，买呢个名花，及至工具，灯图果乐，床饭宝具，啊，一切饮食供养自具，啊，咁样供养三宝，以善佛恰至大庆供养。善佛呢嗰阵时福化定自在王已经入咗涅槃，入咗涅槃就过去佛啦。未入涅槃你现在佛入咗涅槃你变成过去佛，以先佛呢个合字大庆嚟供养啊，就系呢个先佛合字嚟供养咧，固然供养各化定智就王如来，还要供养一切佛，即南无上至十方佛，南无上至十方法。 南无上至十方三供养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，这个名大庆供养。不是单单供养一个佛，供养一个佛怎么成为大庆供养啊？供养十方佛十方法佛方僧呢，这个名为大庆供养。庆法界的供供养法界的佛，法界的法，法界的僧，这名大庆供养。见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字中，苏化美容，天然不比。今日呢个婆罗门女，今日到咗呢个庙，到咗呢个寺庙嚟啦。啊，见到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啊，入咗呢盘咧，佢啲子孙啊，喺度供养观世佛啦。好似我哋供养释迦牟尼佛嘛，佢供养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啊，入呢盘都还系观世嘛。见这个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字中，苏化美容，端严不备。素即是用泥素，或者用颜色来画，美德的词用，端正庄严，财不贵足，啊，好像三个一样。所以以前普陀山的观音菩萨，我初初见的时候以为三个啊，但是呢好事多磨，后来文化革命就打得烂了。再后数数来数去没办法数分以前那个，啊，以前那个的确的，你初初见他呢以为真真是一个三个菩萨坐在宝殿那个正座来的。所以数化美容美德的颜容这个神器有贵族的，苏化不知道这个这个质地好，只是这个神器贵族神器的时候，那只眼好像散的一样，就东边望他就东边望你，西边望他就西边望你，啊，左望他就好像左边来看你，正中望他好像正中望来望你。所以他那些神器现在的人数不到了，就古时的人呢就注重那个神器，引致数码美容，端严不备。是婆罗门女沾乃尊容，盖生尊严。这个婆罗门女一沾一乃晒尊的慈容，哦，加开来恭敬来仰慕，施自念言，佛名大觉的，自己就共自己讲话的施自念言。什么叫佛啊？佛就大觉啊，贵一切智啊！假如佛在世的时候好咯，我的母亲死后我来问佛呢，佛就会对我讲啊：你的母亲到咗边个地方去？那边我就安乐咯，必至随所。是婆罗门女，谁入良觉？现在佛都已经入咗涅槃咯，佛又唔会对我讲话咯。啊，佛唔对我讲话咯，咁样就觉得咧，就自己就流泪，谁入良觉？流泪都留低一个时期，啊，留低时间再望阿佛啦，咁样瞻仰念慕如来。哦，嗰阵时就感应道教，感应道教啊，即系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。佛闻空中圣人，入者圣女啊，你哭泣啊，哭泣方面，那个圣女啊，那个女菩萨呢，啊，圣女菩萨呢。菩萨个圣女入者圣女，勿自悲哀，你唔需要咁悲伤嘅悲哀，系嘛？我今时已冇志去追啊！你又唔知道你个母亲死后往何处去？我话俾你听啊，我知道，知道你的母亲死咗之后咧，啊，你母亲呢个灵魂啊，到边个地方去？啊，我今时已冇志去追。婆罗门女合掌向我而发空人，是何神德欢我有泪，我自失母以来昼夜忆念，无趣可问，自无惭愧。婆罗门女见到空中咁样对佢讲咧，啊，婆罗门女就对空嚟答啦，啊，合掌向就呢个虚空咯，而发空人是何神德？空中所讲话嗰、那个。是何况这个神星大德，缓解我，亦 念母亲去除呢个忧虑啊！我忆念母亲向何处去嗰个忧虑，冇人缓解得到。今日你嚟缓解我忆念母亲何处去呢个忧虑啊！我自失母以来昼夜忆念，我自从啊离开咗我啲母亲以来啊，我啲母亲离开咗我，我日又忆，夜又忆，都无趣可问。唔知道我啲母亲到边个地方去啊？我啲母亲到底去咗边个地方啊？系嘛？我忆念我啲母亲啊，我啲母亲离开我到边个地方去啊？无趣可问，知无上界，某一个地方俾我问，知道母亲生咗何处世界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问声。